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颜渊红猜想他说的大错，是错姓楚子林。 错不在你，错自是在吾，我不会推诿。吴世廷云此后一生的志愿，便是为守严家江山，护百姓平安而死。 颜渊恒再不发一言，只看着世廷云，不知是失望还是难过。世廷云也晓得这一夜换雨后自己说这样的话着实太煞风景，但是有些话也必须在此时陈明。他心里有一道疤，是把心砍裂了再缝起来的疤，许是一生都会隐隐作痛，叫他无法安详幸福。石庭云本是打算终身不说，就这样与颜渊恒阴差阳错了也好，而颜渊昭在江岸边的一席话总算让他有了正面应对的决心。 石庭云明白自己的心意，一生许国断不会娶，将来你若能为皇，三宫六院正宫皇后自是少不得的，我不会有多余的期许，我们便这样。 不会有。 颜渊恒向来恪守礼节，鲜少打断别人讲话，看来是当真急了。石庭云有些无奈的笑， 孩子话好了，别同我赌气，那是你说不娶就不娶的吗？单说后嗣一事，你就无法交代。 颜渊恒直直道：“ 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心中除了严家江山百姓安宁之外，可有我吗？” 这话问得石庭云有些心痛，他偏过头去，不点头也不摇头。颜渊恒二话不说翻身下床，单膝跪地，抬眸看床上斜靠着的石庭云。石庭云有些吃惊，又直不起腰来，只能侧身看向他。颜渊恒不知要怎样说才能让石庭云相信自己的话，于是他紧紧地抓住胸口的衣服，一字一顿道：“ 若你心中没我，你便是颜渊恒心愿的第一人；若你心中有我，你便是颜渊恒心愿的一世人。” 石庭云眼眶微热。 何谓一世人呢？ 一世人便你只有我，我只有你。 他想去握石庭云的手，因着害羞只敢握紧他垂在榻边的被子。 他日史书一册，你我若是有幸同在其上，那便是你我婚书。 石庭云俯身抓紧被子，轻笑出声，眼泪却落了下来。十年之后，建平二十九年，皇上自觉年事已高，精力不济，让位于太子皇十三子，退居太上皇之位。建平二十九年冬，皇十三子颜渊恒登基，改国号为永安。 民间传言，皇十三子颜渊衡青年时赴镇南关戍边两年，立下奇功，且在那里缔下一段姻缘，娶一女子为正妻。即将入望城时，那女子却溘然病逝。颜渊衡爱此女极深，不肯再娶妻，旁的女子更是不愿再看一眼。只在建平24年时，过继六皇子颜渊昭第三子，养在身侧，充作亲生之子。自他登基之后，只将当初父王赏赐给他的启蒙宫女封了个不低的位分，便不再纳妃，后位空悬，他也不提再立之事。无论百官如何劝诫，他只淡然道：“此乃朕家中事。”两名御史还要再劝，一旁的颜渊昭倒是听不下去了，晃一晃扇子笑道：“ 刘御史、昭御史这样急迫，是想亲自入宫服侍皇上吗？若二位大人有此念想，本王倒可以引荐二位入宫。” 刘御史、张御史连称不敢，擦着汗出了殿去。颜渊昭把这事儿当笑话，写信给了镇守边境的石庭云。彼时的石庭云已是名动天下的将领，停战协定虽然签过，但南疆人仍是蠢蠢欲动。两年前边境战火又起，他与铁木尔亲军厮杀，险些一箭锁了铁木尔性命。自那之后，南疆气焰大减，又吃了两场惨烈的败仗，才鹌鹑式的蛰伏起来。石庭云拆了颜渊昭的信，看着他那些浑言浑语，从头笑到了尾。李晏殊为他磨墨，见他如此开怀，便笑说：“ 公子，见你这么欢喜，猜就是六王爷来信了。” 他已被烽火洗磨出了一身阴气，早已不见那个哭着喊着死也要和他一同赴边的青涩少年的影子。他早与一名南疆女子结下了好姻缘，如今孩子已经满营盘跑了，但一到石庭云身边，唠叨的话可丝毫也不见少。 李将军，我都30了，还算公子啊？ 公子一时是阿叔的公子，一世是阿叔的公子。 石庭云伸手拍拍他的脑袋，李晏殊温驯的一乐，继续磨墨，眉眼里都是安然的光。石庭云又拆开了下一封信，信封上只写了石庭云的名字，单看字迹，他便能认出来信人是谁。那人果真无趣，言简意赅，说生活里的事情，零零总总也只写了两页纸。石庭云不满地嘀咕了一句，翻开最后一页。恰在此时，帐外起了风，绣有北府军三字的暗红色军旗卷起，猎猎飞扬，旗影逶迤，宛如龙翼。李晏殊用镇纸压过一旁的书信，怕被灌入的风吹走。石庭云抬手望向帐外，不觉璀然一笑。他手上握着那人寄来的书信，最后一页上是他克制而又有力的字：“ 若有长风绕旗，那便是我在想你了。”